我帮你按摩。 我最爱你，爱你。

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空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季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空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季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怪罪，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就是他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当中的歌。而在作曲方面呢，像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浪潮》都是由他亲自作曲的。如果你很熟悉他的人应该会发现这个曲风呢跟以往多少会有一些不同，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接下来呢是谭维维，他现在呢是更加的靠近走摇滚范儿了。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摇滚范的歌， Take My Hand， 一起来听一下。 Miles waiting up

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它是一首有关爱和信任的歌，但是不是情人之间那种缠绵，是来自于左立的一首《有没有一首歌》。经过制作团队还有左立的两个多月的反复斟酌和修改，最终是在护士节前后吧，这一首歌呢送给了白衣天使，所以这也是一首写的有关医生和患者信任与爱的歌吧。 离也离不起，世界磨平冲动却显得无力，把举棋不定的誓言许给了一场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爱的真谛，天平临高无法忘掉，或者那些平凡荒诞的经历算不算成长？有没有一首歌能融化所有的不解？有没有一首歌能熄灭所有不安的恨？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所有的流言，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孩子住在我心里，我能想起谁？有些许安慰，只能在讽刺间学会擦干眼泪。有没有一首歌能融化所有的不解？有没有一首歌能熄灭所有不安的魂？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所有的容颜，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有没有一首歌解不开的结？有没有一首歌能穿越心灵更冻裂，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抚平那些伤痕，换回爱在我心里流淌。 医患关系呢，我相信大家也看了很多的新闻了，有一些会让人很暖心，当然也有一些让人很心寒。这样的一首左立的《有没有一首歌》，可能不能化解所有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是作为音乐人希望能够传达一种对医生的信任和关爱吧，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心许的安慰。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听到的是伊能静的歌，叫做《我很勇敢》。 失去财富，如果没有人在为我拍拍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红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这个应该算是王力宏作曲当中比较忧伤的而且很煽情的歌曲了。歌词里面说到，醒来只有我一个人，分不清黄昏或清晨。这在 MV 里看到帅气的他坐在地上，一副很忧伤很颓废的样子，说实话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真的还是有一点心疼。所以这也是一个讲述着悲伤的故事吧。接下来呢，是听到来自阿兰的《唱给天空听》，这首曲子很空灵的，然后伴随着一段轻轻的哼唱，还有简单的钢琴，用这样的三者巧妙的结合，献上了这首歌的开篇，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Thank you. 空，为什么那么空？因为云在摇撞其中。山峰为什么那么疯？因为人心要吹得动。金风为什么那么烦？哦，因为要神仙听得见。 想一个问题，这些年来蓝天白云花朵好像也在渐渐地远离我们，取而代之的是雾霾遮盖了一些蓝天白云还有云朵，就像春天的花好像也在变得非常的短暂一样。于是呢，这首唱给天空听就应运而生了。阿兰这种干净声音的气质融入到这首歌当中，还是很触动人心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吧，这是陈奕迅的《十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在想，十年前我在干什么呢？那么十年后呢，我们又在做什么？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快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一首歌李玟的《真情人》，这是她00年推出的一张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其实这张专辑应该算是他一首很棒的作品了，里面有跨国音乐人来共同完成，而且曲风非常的丰富，像有日本拉丁风情的音乐，韩国很前卫的 R&B 曲风，还有欧洲原创的欧式电子乐，当然啦，里面还有香港的最负盛名的词作，以及台湾本土的创作人加盟，所以这张专辑还真是集很多的宠爱于一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啦，是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江西楼外路边的铜墙铁马，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十七八丈八尺玉碗九重花，古老的篱笆 相遇的远大，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逐鹿中原穿梭往来天山下， 而我怎能不知他，我又不能不知他，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三奶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栖身长几檐下，一衣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一切是否成为一把， 爷爷那天炫耀身上的神话，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人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成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天台烽烟四起，诸侯齐奔天下，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称霸。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三奶并坐几种文人一醉风雅，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 梅花燕山下， 是谁辜负起身站起檐下，一缕水河畔早已是似水繁华，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把， 我见你一口又从远门出发，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是那女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披云剑指再现当年壮丽图画，走上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被燕草地发现香都是一座下，我应该像清风般雪前进是吗，才看清原来这不是妙的神话， 是谁和夫妻是交集檐下，水河畔早已是紫水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是谁辜负起身站起檐下，一缕水河畔早已是紫水繁华，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不在乎英雄是否成为一霸， 怀中的琵琶，丝竹的喧哗，城西的外楼边的铜墙边，